转里有你陪伴，分享所有的快乐还有忧伤，装点我寂寞的世界不再黯淡。多想这美好的歌声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明星也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偶像情节。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偶像的偶像。莎士比亚的导演昆汀·塔伦蒂诺是很多电影人的偶像，也是好莱坞的著名的鬼才导演，而他的偶像呢则是一个中国人，李小龙。李小龙本身就是一个神话，他把中国功夫引向了世界，他在全球拥有着数以亿计的粉丝。而在昆汀的电影当中，他也曾经安排过这样的一个桥段，让主演穿着黑黄相间的运动服向他的偶像李小龙致敬。接下来唱歌的这位歌手，他的偶像同样也是李小龙，这首歌叫做《功夫》。 用最快乐的心情 fighting，